第74集，是因为我吗？自从美国回来到现在，温小辉是第一次睡罗毅的床。这张他阔别了一年多的床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为什么他睡得浑身发热，紧张流汗呢？他记忆中的这张床很大很大，有时候伸开胳膊都不会碰到洛毅，可如今他觉得这床也太小了，小到轻易就能闻到洛毅身上的味道，洛毅的呼吸声仿佛近在耳畔。是他太饥渴了吗？糟糕，一定是太饥渴了，一个22、23岁的处男也难免呀。 小 A 哥 啊，怎么了？ 你是不是很热啊？我感觉你一直在喘气。 啊，可能是被子太厚了吧，虽然入秋了，但好像也不是很冷。 我给你换一床吧。 啊，不用了，别折腾了，后半夜就冷了。 也是，我到今年年尾就能毕业了。 啊，好快啊。 嗯，学分快修满了，论文也快写完了，学校基本没什么事儿了。 你真厉害，不打算去留学吗？ 嗯，不感兴趣。 其实国外真没啥好，我在美国吃了一年汉堡都快吃吐了，我以前居然还抱怨我妈做饭不好吃。 是啊，所以我不出去。在这里我还有很多未完成的目标。 那就等你毕业再去日本玩吧，也不差那几天。 好啊。你和黎硕最近有联系吗？ 嗯，有。 他在追求你吗？正式的那种？ 嗯，算是吧，他让我做他男朋友。 啊，那你答应了吗？ 没有。 温小辉总觉得洛毅的语气有点怪怪的，又说不上哪里怪。 为什么？ 洛毅侧卧起身体，在黑夜中静静地看着温小辉。 为什么没答应呢？ 我发现自己没想象中那么喜欢他，就像罗瑞说的，他是个完美的象征，我以为我应该喜欢他，可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。 仅仅是因为这个吗？没有别的原因吗？ 什么？ 洛毅抓着温小辉的胳膊，将他按倒在了床上。 有没有一个原因是跟我有关的？ 若不是没开灯，洛毅一定能看到温小辉的脸红得厉害。温小辉忍不住将身体向后仰去。 怎么了？ 你不是一直挺喜欢李硕吗？可你却拒绝他，只是像你说的那样，不够喜欢他。你明明很想谈恋爱呢。 温小辉脑子有点懵，为什么洛毅的态度这么的咄咄逼人呢？好像他拒绝黎硕是哪里错了一样。这样的洛毅让温小辉有点害怕。 洛毅，你怎么了？ 是因为我吗？ 你今天到底发什么神经了？这么神神叨叨的。 洛毅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又把话咽了回去。他翻身下了床。 我去上个厕所。 洛毅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进浴室了。温小辉怔了半天，反复回想着洛毅的每一句话，他都回不过味儿来。他是真的没搞懂洛毅想说什么以及什么意思，而且为什么他拒绝了黎硕，洛毅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欣喜若狂呢？ 温小辉躺回床上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，心里面浮上一丝不安。事到如今，他真的不得不承认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变了。没错，就是从他签了那个合同之后，他和洛毅之间就有什么东西变了。洛毅躲着他，对他的热情下降到了从未有过的低，尤其是今天知道他拒绝黎硕之后的反应。他想过洛毅的 N 种反应，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。到底怎么了？是他多心了，还是洛毅真的变了？洛毅在浴室待了半天，他出来的时候，温小辉为了避免尴尬，闭上眼睛装睡。没想到，从美国回来后的第一次同床，竟然是相对无言的。他们从前聊到半夜的精神都去哪儿了？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洛毅依然是忙。温小辉这回再也编不下去了，洛毅真的在躲着他。眼看洛毅的生日就在下周了，他计划着要给洛毅好好办一个18周岁的生日，可此时他完全提不起兴趣来。他根本不是沉得住气的人，早就想把话问清楚了，可这一次他就是怂了。他迟迟不敢去问，他生怕这一切跟他签过的合同有什么关系，否则他实在无法解释洛毅在签合同前后的态度差距。两年多的相处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？最让温小辉无法接受的是，他们之间甚至没有矛盾。罗瑞端着切好的水果放到温小辉面前，拿牙签插着草莓喂进他嘴里。 发什么呆呢？不是说要跟我商量洛伊生日做什么蛋糕吗？不做了。我这么忙，今天好不容易空出来给你设计蛋糕，你怎么又不做了？ 洛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对我特别冷淡。 他不是开公司很忙吗？而且不是在准备论文答辩？ 嗯， 这么多事情，不可能还有空天天陪你玩啊。我什么时候需要人陪我玩了？他以前再怎么忙，每天电话短信不断的，现在特别的少。 温小辉忍着没把合同的事说出来，他知道如果罗瑞不知道还有这个合同的事，一定会觉得是他闲得蛋疼。 你就是惯的，洛伊对你还不够好啊？不就是有点怠慢吗？少爷你矫不矫情啊？ 你懂个屁。 哼，不帮你做蛋糕了，不做了，反正也不给他过生日了，想想就他们心烦。 不至于吧，他越是这样你越应该在生日给他个惊喜啊，那多浪漫啊。 再说吧，反正现在一点心情都没有。黎硕送了两张电影首映票，他没空去，你去不去？ 去呗，正好休息休息。 好，走。 那部电影是个都市爱情喜剧，很巧的是导演是李化。李化年轻的时候大包大揽的接戏，现在有了积累，身价高了。刚开始只接精品电影，对剧本和制作团队都非常挑剔，所以大有台前转幕后的趋势。这部电影就是他的导演处女作。温小辉和罗瑞穿着情侣款的黑白休闲西装去的，首映式汇集了很多娱乐圈和时尚圈的人，他们在人群中也不显得奇怪。 哇，好多帅哥，好多帅哥。 哎，那不是最近很红的模特吗？哇塞，那双大长腿， 这个脸有点怪啊。 那叫个性，你看什么脸？看腿，拉了灯还不都一样。 两人嘻嘻嘻地淫笑起来。首映式快开场的时候，他们按照票找到座位，没想到竟然是最前排的贵宾席，离舞台特别近。 哇， 李硕给的票真好。 是啊，这么近，他们的妆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正好研究研究。 他们刚坐下没多久，旁边就传来一声调侃。 啊，温小辉。 温小辉一愣，扭头一看，竟然是一年多没见的少群。少群现在可是他的大老板，他赶紧站了起来。 少公子。 少群摆摆手示意他坐。温小辉这才注意到少群身边还跟着一个特别漂亮的男孩，看到他们就有种同性相斥的感觉，眼神不是很和善，显然是觉得自己跟少群有一腿。温小辉在这方面可从来都不示弱，回了他一个看什么看呀贱人这样的眼神。 少公子，这么久不见了，你越来越有魅力了，这么走一过场，明星都被你比下去了。 嘴挺甜的，你的朋友也在。 罗瑞朝少群点点头，他对少群的印象始终是有点害怕。少群似乎连介绍一下身边男孩的意思都没有，径直坐在了温小辉旁边。 怎么会来看首映？ 朋友来不了，正好我们没事。您呢？您喜欢这种电影？ 闲着没事，给朋友捧个场。 真够朋友啊，带着新相好，毫无障碍的见旧相好。 他说的朋友显然就是李化。温小辉和罗瑞对视一眼，均在彼此眼中看到了燃烧的八卦之魂。这时导演、制作方和演员都上台了，温小辉满脸期待，想看看李化看到少群和新相好会怎么样。没想到李化春风得意地跟参加首映式的嘉宾问好，目光落到少群身上时依然是笑得得体大方，没有半点异样。少群也冲他淡淡一笑。 这两人都牛逼，